欢迎来到安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为各位念一篇选自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又名《歧路花园》。这篇小说是收录在波赫士1944年出版的小说《虚构集》当中。小径分岔的花园。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242页有段记载说，13个英国师有1400门大炮支援，对塞尔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于尊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并由他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个事件提供了始料未及的说明。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这点是次要的，至少我看来如此。也就是说，鲁纳伯格他已经被捕或者被杀，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德意志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是打死我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边是惯常的房顶跟下午6点被云遮不已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征兆，成了我的大劫难逃的死日，这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 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脸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他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攻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象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准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能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的血肉之躯所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样才能够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他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只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怀表、镍质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真能构成证据。还有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过后决定立刻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跟几个便士，一支红蓝铅笔，一块手帕，还有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垫垫，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响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经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唯有他才可能替我把这个情报传出去。这个人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这个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国家呢。而且我还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他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的先辈们。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 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于是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声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暗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自己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要去的地点是阿舍格罗夫村，但是买了一张再过下一站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要开了，8:50，我得赶紧，因为下一趟9:30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里面有几个农民，一个扶桑的妇女，一个专心在看塔西伦编年史的青年，还有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现在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他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那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现在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那个窗口，缩在座位的角落里。我们为各位念的这篇小说是选自博赫士虚构集当中的《小径分岔的花园》。Thank you.

aquellos ojos verdes de mirada serena dejaron en mi alma eterna sed de amar, anhelos de caricias, de besos y ternuras, de todas las dulzuras que sabían brindar aquellos ojos verdes, serenos como un lago, en cuyas quietas aguas un día me miré. No saben las tristezas que en mi alma han dejado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yo nunca besaré. No saben las tristezas que en mi alma han dejado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yo nunca besaré.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继续为各位念小径分岔的花园。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40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打死了。我想我这样怯生生的快乐证明了我是个有能力担当冒险事业的人。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会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恶极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都是清一色的武夫跟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这种穷凶恶极的事情的人应该假想那件事已经完成，应该要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跟夜晚的降临。 列车在两旁的树丛中徐徐行驶，在荒凉的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来。没有人报站名，这里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的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我说。我便下了车。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就说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也是我身上最后的一枚钱币，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桠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Thank you. 有阵子我想理查马登可能已经用某种办法，他已经了解到我这个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那些小孩叫我一直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中庭的一种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崔本的曾孙，崔本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他想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崔本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13年功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向内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象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象它开阔无比，那儿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跟通幽的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跟王国组成。我开始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附中错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括过去跟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于是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段，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往下，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只。这时候一阵清越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跟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正这么想着时候，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 可以望见一条林荫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微不足道，第二件事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是不是我击掌敲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走出来，逐渐向我走近。一盏月白色的古形灯笼，有时候被树干挡住，而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这个人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看来彭玺情意卷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来参观花园的吧。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花园？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说：那是我曾祖崔本的花园。您的曾祖父，您德高望重的曾祖父，请进，请进。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就像我儿时的记忆一样。 跟随着阿根廷作家波赫士进入他建造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我是雷光夏，我们先休息一下。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跟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复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撰的《永乐大典》的译本。此时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 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史蒂芬·艾伯特微笑地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父，又有点像神父，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我们坐下，我坐在这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而他背靠着窗口和一个落地的圆座中。我估计一个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那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史蒂芬·艾伯特说，崔本的一生真令人惊异，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占星、经典全估，还有奇异，又是著名的诗人跟书法家，但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穷颜，甚至抛弃了野学，在明虚斋庇护不出的13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遗嘱及执行人是一个道士或是和尚，坚持要发行。我插嘴说，崔本的后人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崔本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史蒂芬·艾伯特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那就是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象牙雕刻的迷宫，一座围雕的迷宫。Thank you. 他纠正我说，这是一座象征的迷宫，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100多年之后，细节已经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翠本有一次说，我隐退以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隐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但崔本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却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崔本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传说，二是我找到了一封信的片段。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他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字大红色已经转退成粉红色。崔本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但是不甚了解地看着这个我的先祖用银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叉的花园留给若干后世，挂号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艾伯特接着说，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也就是说，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1001夜正中间的那一页，皇后她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1001夜的故事，这么一来又有可能回到她讲述的那一页，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是前进的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地琢磨这些假设，但是跟崔本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样也对不起来。正当我困惑的时候，牛津方面给我寄来您刚刚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叉的花园留给若干后世，挂号并非所有的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叉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代，挂号并非所有后代，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叉。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个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而排除其他。但是在崔本他这本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分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于是这个方君决定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也可能被他杀死，或是两个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崔本的作品里面，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来念几页。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而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钢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沙场捐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Thank you. 今晚各位读的是博赫士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继续为各位念这篇小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觉得周围跟我的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于是史蒂芬·艾伯特接着说，我不相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13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题材，那个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崔本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跟神秘主义的偏爱，而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我提出几种看法，但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于是史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奇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说，就是奇字。艾伯特说，一点都没错。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个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这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最好的办法。崔本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没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刊物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跟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这个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在有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寒舍，而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我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我回答他说，在所有的时刻，我始终感谢并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崔本的花园。他笑说，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能成为您的敌人。我又感到刚才所说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在抬起眼睛时，那层梦叶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雕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说，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于是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功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即立刻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因为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秘密名称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报纸上还有一条消息说着，著名汉学家史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于尊的陌生人暗杀身亡，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题。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个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其实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跟厌倦。各位念的是博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已经全部念完了。我是雷光夏，声音纺织机，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Would be for two. and understand the words they said were true. Would be